ChinesePod.com. 哎，懒虫，醒醒，要迟到了。 让我再睡一会儿，困死了。 谁让你昨天打游戏打到天亮？快起来吧，今天要考试，不能迟到。 哎呦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 行了，别赖床了。 好。 奇怪，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。 啊，你们怎么没去考试？ 不是10点吗？ 是9点。 哎呀，我以为是10点。 你这个白痴。